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即係頭先咧，即係播呢、這個即係我哋節目嘅精稿嘅時候咧，我千叮萬囑就叫阿周深咧，就播呢個戴耀廷。 點解咧 ？ID 精喂、啊、因為即係嗱，你要聽戴耀廷講花生當飯食，即係嗰個味道同佢而家警方係相當之即係相映成趣啊嘛，哥。 有配。 即係佢而家佢就真係當俾人當花生咁食咯，而家係即係自己剃頭係嘛？嗱，而家又有啲即係你知啦，即係其實而家睇。 喂，話時話喎，你真係喎，戴耀廷咧，即係三子咧，同埋嗰幾日友咧，我自己都欣賞。 係點解咧？ 陶君衡，我寧願俾差佬拉，我寧願俾佢揼一身，我都唔剃一剃我咁靚仔嘅頭。 你係喎，喂，即係未見你剃頭喎。 喺唔同嘅環境裏面咧，作出嘅犧牲咧，係好難咧用你即係自己嘅角度咧去量度咧，究竟佢犧牲幾大？即係你問我，我就唔會對唔住啦，我不會選擇剃頭嘅。 嗱，即係咧。 即係共產黨無法無天係人都知㗎啦，唔需要我睇個頭嚟顯示佢無法無天嘅。 髮型咧就對於陶君衡嚟講咧，就好比阿葉劉嗰條頭髮咁樣樣，即係要捍衞 啊！冇錯， 如果你保住把掃把咁爛嘅嘢，我唔係好明 白。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搞到我俾人告，即係有呢個案底，或者甚至乎拉去扣48小時，甚至乎入埋監，我都冇所謂。但系你唔可以即系铲到我个头啦。虽然我啲头发咧就个零两个礼拜生翻出嚟嘅，但系即系嗰个零两个礼拜之间咧，究竟点样挨咧，我就真系未体验过啦。 唔系啊，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男人咧铲光头咧，其实系焗住呢个人去减肥喎，真系。 悭翻啲上， 因为你唔系啊，你即系你剃咗头之后咧，你再咁肥咧，你系即系你显得特别肥噶嘛，其实系。 唔系，我就 appreciate 佢哋做呢样嘢，因为点解咧？你喺大戰前夕，你係要不斷透過呢啲咁嘅運動咧，去鼓起個民氣，唔係消耗民氣啊！ 唔係你一個 icon 叫做係，即係叫做一個 unity 嘅 icon。 唔係有啲人會咁講嘅，喂，決戰使乜決咁多次啊？嚇、啊，絕食又決戰，應間又登山又決戰，毅行又決戰。喂，你唔如果唔係，你話幫我聽可以做乜？即刻剪有幾多友？你唔需要鼓動同埋去累積嗰啲群眾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想想我们那时候的分析就8月31号那晚其实那些人意志已经很消沉了嘛。你还不利用这些这样的运动去累积群众的即是士气是吗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嗰啲人而家做乜都屌㗎。係 咪即係我见怪怪㗎。即係我见好多人即係泼冷水啦有啲人就话别人抗争就牺牲性命港人抗争呢就牺牲发型。咁有啲人。 唔你系咪牺牲性命先嗱、你讲得呢一句你牺牲性命冇我睇喎屌。你唔好讲喎啊。 热血最多都系做下游行㗎啫。 即係唔但我 喂咁你二十个人去俾人拉昂居居走去追李飞。你系明俾人拉嘅，你廿友都走去推人哋个铁栏，咁你又牺牲嗰啲乜嘢啊？除咗嗰一晚，但系差馆点？ 八月卅一号嗰日， 哦，即系咁， 唔系 nothing special 啊！我都觉得你系 何文仔都有走去追李飞嘅， 咁我又可以屌嘅、啊，系咪啊？你都系消耗紧民气嘅、啊，大哥，点解你嗰个标准系消耗民气，人哋个标准又唔系消耗民气？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次剃头之后咧，即系其实惹起嗰个种，即系其实呢啲本土派嘅愤怒咧，系我即系。我覺得超乎我想象喎，真係，即係有啲人有啲人又咩啦？ 瞓乜撚嘢路啫？咁你做咩先？ 啊， 反求諸己，問自己做咗乜嘢？你先同人講，本土派呢輪都要做咩啊？你得廿幾友咋？走去追李飛，跟阿鳩達， 啊，鬱文節目都唔做添， 咪係咯？ 唔喺香港喎，好似 係喺香港，但係唔做節目， 我都未質問你，係咪啊？話我哋演練水炮，你又喺度抽我水，係咪啊？喂，好好笑㗎，嗰幾條友。因为攞咗张相出嚟，其实我哋有三个动作噶嘛，当日。第一个动作就好似我嗰日咁样，迎正面迎水炮， 系 错嘅呢个动作。 你系 Iron Man， Iron Two， 系嘛？呢个系错嘅呢个动作，不过你断章取义，吓包括快逼个撚样在内，系咪？抵阿黄老邪屌鸠佢嘅，系咪？喂，你抽咩水啊？你又唔喺度，我叫你哋去，你又唔去。系咪？你嘅藉口就话因为民主党去，你唔撚去。 哦，咁样噶？ 系啊，笑撚死人啊！ 啊，民主党啊，而家都决志啊，就话我水跑都唔捻惊你啊。个 meaning 喺呢度啊嘛 ，we are ready 个 meaning 喺呢度啊嘛，同共产党讲。如果我有回招噴霧，我整埋回招噴霧。 唔係佢係唔係佢意思係咪就係話佢覺得即係呢壇咧，佢一開始咧已經判定 咗。嗱，我收 message 咧，我唔知係唔係真。嚇、 啊！ 佢、啊、判斷就話佢不能夠同呢個民主黨同台啊嘛。 嗯。 屌咁你七日嚟同佢同台，你多餘啊你都係咪？ 佢唔係要夾實佔中嘅咩？ 屌咁你隔七二先去啦、啊！你點夾實佔中啊？屌人哋而家演練水炮，你都唔撚去。啊系咪？跟住啲友仲好笑，就话啲水力唔捻够。我话你黐噶，你揾到一个超过500磅嘅水力俾我，我陶君能同你顶。 啱啊！嗱，其实呢样嘢咧， 喂，屌我哋揾咗成个月啦，最劲嗰个都系得100磅咋，就系嗰日嗰个咁嘅环境啊。 老实实啦，如果你真系你即系你班人咧，你正常一个人，你系可以有一个即系其实系系政府用即系用嚟抗暴嘅一个水炮嘅话，你有呢样嘢啊，都系。可以怀疑你系 国家嘅机器啦，屌！ 藏有攻击性武器， 系藏有攻击性武器。讲真，你都好唔简单。如果你有呢啲咁嘅嘢，系即系我就系以前听过人讲啦。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买埋啲老虎剪咧，攞嚟剪锁嗰啲啊，喂，啲差佬会跟踪你。喂，你攞嚟做乜啊？咁样样啊？喂，你嗰啲嘢唔系话有啊，有啊嘛，哥。喂，你啲嘢实 post 系攞嚟抗暴，咪系国家式先至可以，即系有嘅武器嚟噶嘛，大佬啊！即系你攞呢样你就质疑， 咪跟住佢仲好笑，就话得几日有啊嘛，我梗系几日有啦，我公开个活动啊， 咁你人力唔去啊嘛，你话系 呢个固然一个原因啦，第二就系、是、喂我公开呢个活动啊， 嗯， 我租大榄嗰个叫大榄涌烧烤乐园啊，我几惊到时嗰个老细话俾我听，对唔住，我俾咗啲钱你啦，唔俾。 唔系个老细点啊？有冇意见啊？ 水车嘅师傅啊，最初都以为我哋玩水嘅咋我真系唔敢话俾佢听，我系演练占中嘅大佬，名跟共产党 即系你都鬼鬼祟祟噶啦。 喂，大佬，我梗系唔会公开啦。 你班条咁嘅消防喉翻嚟都咁 Q 麻烦，你更何况你话要用到一条即系同即系警方抗暴嗰条一 Q 毛一样嘅。 唔系，同埋你都傻嘅。 啊， 我演练嗰个目的嘅 meaning 系话俾人听，第一，我共产党你嚟啦 ，we are ready。我哋而家系要为咗占中去铺路啊嘛，呢个先系个 meaning 啊嘛，唔系讲紧嗰啲技术问题啊嘛。第二，最重要嘅。唔系嗰个水炮几劲啊，而系啲水飞过嚟嘅时候，你点样避啊？呢个先系重点啊，大哥。系咪？ 喂， 好似有啲人话，喂，唔通我而家走火警，我而家 office 呢度，屌我哋真系放真火，大家喺度试。 喂，我想问渣猴系边个嚟噶？ 嗰啲师傅嚟嘅。 师傅嚟噶。 师傅嚟噶。 系咪？会唔会系咪阿铁头河嗰啲即系仇家？ 所以我 话大佬即系 而家批评嗰啲友，嚟紧我数嗰啲名，我睇到啊，我网上嘅吓，快必、卢思达、吴岱堂，系咪都同一个人啊 ？Henry。咩正爱联嗰啲撚样 唔系 你搞过一场运动未 真 爱联。 真爱联。 sorry, 真爱联。搞过一场运动未你搞过一场运动我跟你玩鞋。超过200人嘅动员我跟你玩鞋陶君侯。 嗰啲军师嚟嘅。 嗰啲系即系网球打飞机嗰啲。我哋呢你真系好撚好笑。你连个背后嘅 implicit meaning 你都未知系乜嘢。话俾共产党而家我嚟啦。第二就系、是、喂我哋嘅演练系点样避水炮。我系有三个动作㗎嘛。头两个系错㗎。你就講頭嗰兩個， 嗯， 大佬啊，我哋真係要轉身趴低護住個頭呢個動作先係正確嘅。點解要咁樣做？我而家話埋俾你聽，你唔識我而家話俾你聽，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有咁長拖咁長嗰個嘅佔領中華行動啊嘛。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如果唔係兩嘢就四散奔逃啊，或者群眾係你踩我，我踩你啊，仆街。 嗯 嗯， 喂，如果而家我做咗四十幾個人， 嗯， 嗰四十幾個人都識教其餘十个人都四百几啦，四百几再教成千啦，大佬，我够想，好似个咩话，司徒子朗话，有一万人使乜掂水炮，你都戆紧够，我有一万人，我即刻做咗啦，而家就未累积嗰个嘅民愤啊嘛，香港人够啊够下啊嘛，大佬。 唔系，我觉得个民愤其实系有个种子喺度，因为其实而家咧，你见到港大最近即系接受调查咧，即系你最多人，其实已经系大部分人咧，其实系宁愿即系，其实系唔。即系宁愿系turn down呢个方案啫嘛，吓、啊，即系其实你已经个民意已经有基础喺度，但系问题咧就系、是、香港好契弟嘅，就系、是、要即系你眼望我眼，睇下边个出嚟搞，你而你搞嗰个系咪真搞？嗱、啊，你真系搞啦，有感染力咧，啲人先会走出嚟啊！香港人好保守，因为其实你而家系未去到好 desperate 嘅状态嘛。 喂，但系头先我玩翻你之前咧嗰个质疑，而家搞嘅人， 嗯， 究竟点解仲会俾人骂咧？ 喂，呢個係 preparation 嘅行動嚟噶嘛？理論上係， 唔係佢覺得你 prepare 太多，即係因為例如你七二啊，又或者冇講八月三一，係啦，八月二十八號人大公布個方案嗰陣時，喂，應該係民憤會上升到一定 level 嘅時候，如果你已經走過去發動佔中嘅時候，就有一班人圍住咗喺中環。 理論上係咁，但係如果 實際上都唔係咁，理論上都唔係咁。真係識得分析香港政治形勢人咧，你睇七月一號。我哋由六二公投到七一号之后嗰个高峰，几十万游行之后，你睇下我哋俾共产党打得几紧要。 嗯 嗯， 反占中嘅运动，我哋上个星期讲过啦， 系啊， 抹黑嘅运动，系嘛，肥佬礼嗰啲钱银问题，逐个逐个答。 嗯， 再加上佢期望管理埋，就话俾你听，你做乜都冇用噶啦咁样。喂，其实你睇到八月三十号得翻四五千人，都知道发生紧咩事啦，大哥。 嗯， 点解而家要将一啲？即細小嘅行動變成大嘅行動嘅前奏 啊！唔 係，就係因為你俾人打咗成個月啊！ 我係本土派嘅話，喂，我都會咁樣問翻你哋轉頭啊！喂，既然你哋不斷咁樣俾人打壓嘅時候，你哋當時有冇做出有效嘅反擊呢？喂，我喂好話唔好聽，我係本土派嘅話，我喺個 blog 嗰度求其有寫嘢，我盡可能反駁。 唔係，我有懷疑嘅對嗰班人嘅寫嘢嘅內容， 嚇、 嗯， 包括佢嘅背後嘅動機有咩嘅？ 嗯、 喂，佢个目的好简单啫嘛，你呢啲全部都系鸠做嘅， 嗯， 做呢啲嘢全部都系冇用嘅。其实 主要系 想话俾香港市民听，同、啊、其实共产党系哼哈一气啊，呢啲叫做 行下一气、啊， 行哈一气啊，第一号大佬真系，系嘛？ 唔系你主要系讲嗰个，即系呢个热血第一件笔呢个卢思达啦，即系无代。 喂，佢同共产党嘅讲法系咪一样？共产党话俾你听，无论你占领中环与否都好，我都会否决呢个政改方案。 系， 嗯。 而家佢就將咧我哋啲細節嘅抗爭嘅行動咧，就話你做呢啲有 Q 用咩咁樣？咁你聽完之後點啊？你覺得你群眾聽完之後會點啊？咪唔好做咯，乜、 嗯、 做咩嘢都冇用咯。 啊、 其實佢係即係左右夾擊緊成個泛民咧，搞佔中 行動。你係即係其實 discouraging 啊嘛，即係你係增強緊啲市民嘅無力感啊，即係等於就係話你跟你班友冇用用噶啦。 係你班友都喺度玩嘅。 咁、啊、另外有 啲人噴水，有啲人玩剃頭。 阿盧斯達啦嗰篇文咧，我覺得好笑嘅就係話戴耀廷下台吧，我覺得呢個真係零舍好笑，呢、這個真係咪即係戴耀廷佢唔係公職嚟噶嘛？你佔中呢個運動係即係唔係公職嚟嘅？點解有下唔下台？所謂 唔係我哋寫叫盧斯達。下台都得噶，叫佢离开个 block 都得噶，有乜意义咧？系咪 啊？唔系，即系我唔明白。嗱，呢啲咁 戴耀廷又唔系选出嚟嘅， 系咯？咁呢啲其实佢系咪因为即系其实有佢本身都系有一个叫做封建思维喺度咧？即系佢觉得搞呢啲嘢搞得成嘅，佢就系占领咗一个位置，有一个公职喺度。喂，但系问题就系话捐钱俾个人支持佢啲人，其实全部都系自愿噶嘛？喂，但系问题就系呢班最愤怒嘅人，其实啲愤怒完全系寄居于。是寄居于人哋嘅运动上面嘅，喂，点解你嘅愤怒唔可以自己组成个运动呢？ 同埋你嘅愤怒点解唔系指向共产党？你写咗几多篇文屌柒共产党咧？定系屌自己人多咧？ 佢要喺安全嘅地方讲打到共产党，其一，第二样嘢就系话佢系觉得你哋嗰啲咁嘅做法唔 work。要让外必先安内啊嘛，咪要搞掂咗你哋先咯。 咁你指丧尸系嘛？ 唔系，我就觉得呢班就丧尸，所以我点解咧最近咧不停揼佢班契弟咧？就是、我发觉咧，不可以俾佢哋嗰啲咁样嘅即系蛊惑人心嘅言论咧，系不断滋长，包括本土派在内。包括呢班熱血公民在內， 事實 包括黃老邪在內。 事實上，本土派都有做佢哋運動嘅驅王咯。 唔係你見到咧，其實 驅王同而家個政改風係有撚關係嘅。 嗱，如果你話我哋將成個 picture 咧放大少少，即係嗱，而家剃頭呢個三字啦，當然有呢、這個即係、就是、真愛聯佢哋去踩場啦。但另外，如果你話即係將個鏡頭偏遠少少，即、就、係、是、去到呢個商學嗰邊，或者阿黃之峰佢哋都係受緊戰嘅。系嘛？即系其实你成个运动、占中运动，任何一个岗位都好，都系受紧战嘅。 学联都受紧战噶。 啊， 周永康喺呢一个嘅文汇报头版就话搞港独，因为佢有件 T 恤系个英国国旗嘅。你知道僆仔好多 T 恤都有英国国旗噶啦。 唔系咁，英国国旗系一个 logo 嚟嘛，好多时候都系。唔系即系嗰样嘢 sell 得啊嘛，人哋个国旗。 而家系乜嘢都炒翻出嚟讲 啊，大佬，你先系恐怖啊！即系停头先你咁讲，喂。你三子嘅剃头，就有班友仔就话民主回归派就走去追击，跟住你黄之锋搞嗰啲人，嗰啲唔知咩教联会定乜叉嗰啲友就话佢黑社会，乜、 啊、 学联你就话佢搞港独，系嘛？我哋搞水炮演练或者我哋剃头， 跟住或者知教咗前民主党嗰班傻佬走去绝食，咁你又话佢勾绝，我哋又勾演，喂，咁乜捻嘢都唔使做噶咯噃，大佬，系咪啊？可以吓大家悭翻啖气噶咯，因为个网台里边开麦咁啊，算系噶。 嗯， 屌你真系， 佢哋咧就 expect 啲咩咧？列即系列宁式咁样。非常之嚴密有組織嘅行動，而且仲要有效咁樣打擊香港政府嘅管治。咁但係問題，你哋嘅方法係做唔到啊嘛？ 唔係，同埋你係冇做啊！你話你有嘗試去做，大家都可以互相砥礪，係咪？大家互相喺個過程裏面互相改進，即係話啊，我可以參考我哋經驗。咁但係你冇做啊嘛？你所做嘅嘢就得一樣，同共產黨係 即係宣揚失敗主義咯。 係啊，同一條路線就係、是、要打擊呢個運動。製造無力感，令到大家覺得呢個一個失敗嘅運動，或者呢班領導人係好不堪嘅，係咪？喂，幾時話個佔中運動係戴耀廷嘅啫，大佬？係咪？係你自己個勞師大戇鳩鳩當戴耀廷係領導，因為我都從來冇當佢係領導。 唔係當佢係領導，係 咪？我都冇問過戴耀廷，我應唔應該演練水炮？ 個意思係話，因為大社會大眾已經當咗佢係佔中嘅一個 icon， 咁 所以 呢個社會大眾嘅問題啫，你屌柒社會大眾啦，戇鳩。 咁所以係需要佢。 港豬嘅好多人都話，咁但係即係喂，你可以俾另一個希望。 你港豬咁，你寫文俾佢睇做乜撚嘢啫？你佢睇完你嗰篇文，戴耀廷又唔肯落台嘅，咁你係咪又製造緊失敗？屌你真系，系咪啊？戴耀廷系唔会落台噶噃。 咁同埋戴耀廷，佢喺好多个好好嘅时机入边，都冇做出相应应有嘅行动啊嘛。 唔系，但系补充少少啦，即系其实呢、這 个啊，有啲批评系要善意。 系 系 啊， 第一你问我，我都讲过好多次嘅。第一，三个阿哥其实从来未搞过一场运动。同嗰班而家批評緊， 唔係佢哋絕對係粵語，當然係 都係未試過組織過超過五百個人，甚至乎三百個人，甚至二百個人嘅群眾運動。 唔係，所以阿鬱敏 帶隊去抗議同遊行嘅，鬱敏都冇人份啊！嚇嗰陣我哋搞嘅啫，屌佢撚樣，佢最威而家係嗰啲六四，即係拆散呢個支聯會，就係借呢個大家憤恨支聯會嗰鑊咋。呢個係基本矛盾嚟㗎。 唔係，其實我講補充鬱敏，鬱敏講咩咧？鬱敏就話阿戴耀廷就話其實本身都唔係嗌麥嘅人嚟嘅，而家就去嗌。喂，咁佢低温就话佢自己本身唔系做社运嘅人嚟㗎啦。 啱啊。 係咪你攞呢样嘢嚟攻击佢有咩意思啫？ 唔系黄毓民都唔系嗌咪嘅人嚟㗎。黄毓民又搞起一场运动啦。系佢自己真系搞㗎，唔系靠黐㗎。屌你人哋七一嗰阵时候你就截住人哋条队就跟住叫人哋冲。嗰啲唔算啊屌因为个个都得嗰样嘢。因为嗰啲人唔系你组织返嚟㗎嘛。你搞得一场就是、拆呢个支联会嘅台嗰场㗎嘛。All the way, 系咪 都系冇佢搞黄杨达搞嘅添噶， 哦，咁你入埋黄杨达数添，屌你真系， 我讲事实啫， 唔系咁你热血公民系佢哋班黑水公司啊嘛，大佬，你要明白系，唔系，但系你补充一点就系话头先我哋讲咧，即系嗱阿卢思达咧佢篇文就系讲过就系话，即系阿戴耀廷都系民主回归派，呢、這个真系其实我前日 我其实我前日。同阿譚討論嘅時候咧，所以我不停切阿譚嘅，因為阿譚咧又想跟起條套路咧亂講啊嘛。喂，大佬，第一真正嘅民主回歸派得兩班人，加埋咧都唔夠一架747飛機嘅人，就係、是、會點當時嘅劉乃強、曾樹基、阿 Q 仔，我唔知道有冇份啦啊。 Q 仔自稱係 係咯 ，Q 仔嗰班，即係有少少70年代社會運動。嘅社會派或者介乎國粹派之間嘅， 唔係佢哋都係佢哋咁樣講，阿 Q 仔嗰邊都係咁樣講嘅，因為當時咧佢哋就好強調反殖同埋呢一個嘅等先啊，係 反帝 係反殖反帝呢，即係呢兩個意識，認為英國咧就係時候要結束喺香港嘅管治啦、哦， 即 係 都 係 左膠上腦 喎。民族主義正確 其實香港啊，如果我企喺 Q 仔嘅年代嘅人，我都會咁諗啦。喂，大佬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部都係反殖啦。 嗯， 大英帝國已經係沒落啦，日落西山啦，日不落國都已經全部喺所有全世界。由呢個亞洲啊、非洲啊，係 時代嘅潮流嚟嘅。咁但係當其時， 全部都冇啦。 當其時即係主張嗰樣嘢，世界 我哋遲咗幾十年啦。 但係當其時嘅世界潮流其實係俾一係就俾一個即係其實殖民地獨立啦，二嚟就係其實通常就叫佢哋即係鼓勵佢哋即係民主化啦。通常呢兩樣嘢噶嘛，其實係咁。但係香港喺呢兩個宗旨裏邊都未達到啊嘛，就係、是、咁，所以就係話即係有啲人係嘛啊，即係就話即係話英國。 將一個叫做係制度唔同嘅香港交返俾個獨裁嘅中國，或者好不義喎呢樣嘢係。 喂，呢個咪劉慶講嘅囉。呢個咪當年李柱銘講嘅囉。係咪李柱銘就帶徐進團㗎嘛。所以阿譚係記錯晒啲 fact 㗎，所以我係咁截佢咁解呀。喂大佬，李柱銘徐進團即係咩呀？繼續英國管治。 即系同 李刘慧卿当阵时喺呢个远东经济评论嘅记者，第一个举手问呢个戴翠夫人啊，因为佢英文好啊嘛，系嘛？你点可以交翻一个即系共产嘅政权俾，唔系交翻我哋香港俾一个共产党嘅政权噶？嗰几百万人，系嘛？喂，所以唔好搞错啲事实啦。司徒老九当年俾人批评到不得了，就系成个教协都唔敢表态，就呢个问题，既唔敢话回归，既唔敢话独立。既唔敢話俾緊英國佬，因為佢都同阿 Q 仔佢哋一樣嘛，一樣有反殖同埋反帝嘅情結噶嘛，喺度啊嘛。但係你班教師全部都好撚憎共產黨，同埋好驚共產黨嘅人嚟噶嘛。所以而家你打緊乜嘢啫？我都唔知嗰班友嗰啲咩所謂民主回歸派喺度屌。喂，真正所謂嘅民主回歸派係點咧？因為你回歸咗啦，我唯一可以抗拒共產黨嘅方法就係一個民主嘅制度，同埋後屘我哋後期八九民運之後就話你要中國有民主，香港先有民主。我哋系咁样走出嚟个历史嘅脉络，所以而家你屌民主回归派，我都唔知道你屌边捻个。 唔系你 even 你讲到蔡子强啊，蔡子强都系即系其实系即系中英联合声明签咗之后，佢先主张呢个民主化。 我今日问咗佢啦， 啊， 佢八四年九月先入大学啊，屌你签捻完啦。 咁 关个 KOC 乜？你嗱你屌屌边个啦？而家教协嘅立法会代表叫咩？ 叶建源。 叶建源当年系港大学生会会长。寫封信戴卓爾夫人就話呢個係不平等條約，不過港大收翻，因為程序有問題。中大係邊個呢？黃雄、羅永生， 咦？全部喺領大中大教緊書喎，都係 全部左交。嗱，呢啲係左交代表啦，仆街。 文化研究 喺嗰個歷史嘅 moment， 你作為一個學生運動嘅代表，有乜可能認為鴉片戰爭係啱㗎？你係咪癲㗎？系咪先？你点会你点会话三条不平等条约系有效噶？全世界都撤出咗殖民地啦。不过问题就系应唔应该交翻俾一个即系独裁政权？咁跟住就会问啦，即系英国佬肯唔肯同你打呢场仗啦？香港人你老豆老母肯唔肯走出嚟啦？所以我咪屌嗰啲友咯。你同你老豆老母讲啦，屌你冇人入我数嗰阵时，我十六十七岁啊，仆街 唔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即系中英联合声 明。屌你老豆老母冇人用啊，大佬！ 即系你回归香回归大陆系一个既定事实，你所以喂。既然食屎咯，喂，可唔可以有朱古力味嘅屎啊？即系咁样样。 唔系佢嗱呢个系一个错误嘅比喻啊！如果你用呢个讲法就话，因为只有透过一个民主嘅制度，即系所谓嘅 localization 同埋 democratization，你先至能够抗拒到呢个共产主义嘅制度啊嘛。 哦，即系 localization 当其时已经讲明就要本土化啦。 喂，但你植根於香港人嘅政治制度，梗係叫本土化啦，大佬。 但係當時 嘅本土化都唔係新事嚟㗎啦。 但係當時嘅本土 唔係鬱敏發明㗎啦，呢個就 當時嘅本土化係要建基於香港人嘅代表都可以加入去中英談判啊嘛。但係問題呢個三腳凳制度俾共產黨即係鄧小平一嘢打瓜咗 啊！後期都係啦，制定基本法嘅時候啊，共產黨已經講啦，而家我唔撚係還政於民啊，我係還政於中啊。 係啊， 你估我哋嗰陣時候冇醒覺咩，阿哥？还政于民同还政于中有乜分别咧？如果中国系人民选出嚟嘅话，我梗系冇所谓啦。但系你都要照顾我哋地区人民嘅利益噶嘛，系咪？如果喺个联邦制嘅国家里边嘅时候， 共产党嘅阿叫文当时系话，因为第一中国系单一制嘅国家，第二样嘢中国系代表香港人同英国谈判搞回归嘅，所以一定系还政于中先。 所以咧，嗰啲阿哥，唉，依家我哋休息一阵吓，就再嚟咩啦？不过我一路邀请嗰啲友，喂，你有兴趣再同我辩论啊？唉。你屌民主回归派嘅时候啦，第一我僆仔嘅时候好简单嘅啫，阿常问我仲记得嘅，梗系英国继续管治啊，仆街，屌咁捻大镬，我都冇体验过共产党啊，我阿妈体验过咋，屌我都知道捻大镬噶，因为佢成日逼我哋天主教啲神父噶嘛， 系啊， 系咪？ 系， 梗系加俾英国啦，最好有自决添啦，嗰阵时未识啊，即系冇你哋咁即系公民意识咁捻强，嗰阵时僆仔喺度偷女跑步啫嘛，仆街，屌！边捻要识自决啫，仆街！点捻要识叫独立？总之继续维持现状，仆街，系嘛？喂，咁好啦，而家真系回归咗，咁得一条路啫。你唔捻系民主化讲乜捻嘢啊？咁你就透过民主回归派 吓， 呢班友仔系咪贱格咧？屌你话系咪？仲喺而家呢个占中呢个时候，吓都唔知打边个，系嘛？跟住蔡子强就 面上貼金咪寫篇文咧，明報我今日先睇屌。我跟住打俾佢，我話蔡子強其實唔係關佢事喎，你八四年九月先入學，大佬。 你話唔關佢事？ 系啊，我话都根本唔关佢事啫，我话关 你 事。 打电话澄清埋添啫， 系嘛？ 几紧张？ 哇！你又唔系做学生会嘅领导嗰阵时系嘛？通常都系学生会都系十有八有喺度决定嘅啫，即系花生台咁，我哋都系几有喺度决定嘅啫。话屌，大佬，点解就广大同学咩？系咪？嗯。咁 anyway， 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继续。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剛才講完這個民主回歸派啦，又在講這些即是香港的叫做民主史啦，土你好像還有些補充啊，是 吧？我覺得即大家要打的話呢，其實所謂民主回歸派呢真的數不到超過30個人的，真的當年只是得會點和學聯，而學聯裡面只是港大學生會和中大學生會，而中港大學生會你當然是收回自戴卓爾夫人嗰封信， 嗯， 所以其實根本嗰班人咧就係 minority 嚟嘅。不過你話中共喺嗰陣時候嘅要回歸香，即係收回香港嗰個嘅政治需要咧，就係統戰佢哋係另外一件事啦。係， 嗯， 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到今時今日已經回歸咗17年啦， 嗯， 就嚟邁向18年啦。咁你可以點咧？ 係。 咁點解我喺度講個講法就話，不如你翻去屌你老豆老母啦？点解你唔屌你老豆老母咧？你老豆老母嗰阵时唔捻系香港人嚟咩？你老豆老母喺签咗84年9月嘅联合声明之后先过嚟香港嘅咩？ 嗯， 唔系啊嘛，系咪？喂，你点解净系赖嗰几条友啫？唔系，我觉得我替佢哋愤愤不平啊，唔捻关我事啊，大佬。 吓， 系咪？我86年先入学啊，85年先入学啊，签完啦又系。 但你睇翻转头嗰啲民主回归派已经走晒入建制噶，张炳良啊、冯伟光啊，嗰一班真系。 唔系咁，佢哋嗰班友仔从来都系契弟嚟噶，会点嗰班？今时今日嘅事啦，系咪先？咁有咩关系咧？而家你再攞嗰班嚟闹嘅时候，咩？你抗争咗30年啦，咁样。李柱明唔通而家话俾你听，我唔系民主回归派，当年我系财进团，我希望英国继续喺度啊。 唔系拗呢啲冇意思啊，事实上系。 系咪啊？唔系，如果你有意思嘅话，我唔话你，等佢闹你老豆老母咯，你走去屌香港人咯，当阵时。 其实 不嬲都系咁噶啦。 其实会唔会本身唔系一个？即系唔系真系屌，就只不过同你讲，喂，民主回归呢一种幻想，同共产党正正式式走去谈判，希望佢哋遵守翻基本法45条嗰啲咁嘅承诺，喂，系一个幻想，我哋全面要进入抗争状态，呢一个系一个 signal 嚟咯。 如果你系转去呢一度，我可能反而觉得合理性咯。 嗯， 系咪先？同埋你89年之后，其实大家都个幻想破灭啦， 系咪？ 我哋都破灭咗啦，所以先要同共产党斗争噶嘛， 唔系系你破灭咗啊嘛，但系讲紧当时有， 咁即系话呢班 有 话语先醒啊， 系啦，有话语权嗰班系啊嘛， 民主回归派即系话代表你而家先醒，我25年前都醒咗啦，系咪？我话俾你听噶啦，我都 I told you so 啦，真系话俾你听，系嘛 ？I have told you so 嘅，真系呢个系由而家到嗰阵时候到而家都话俾你听。喂，仲唔幻灭啊？系咪啊？ 但系问题有公权力、有话语权嗰班，即系阿何俊仁啊、兴姐嗰啲采取谈判嘅人都 都醒咗啦嘛。 咁佢而家咪走去演练水炮咯。咁你唔想佢演 唔系啊？ 嗱，确 实一样嘢可以斟酌嘅。 即系我用翻嗰个圣经嘅故事啊嘛。 系啊， 你迟嚟嘅好过唔嚟啊嘛。 唔系一样嘢， 迟抗争好过唔抗争啊嘛。即使三点钟。嚟幫手去嗰個葡萄園唔知摘咩嘅，我都一樣係俾三個銀幣佢啊嘛，大佬。 唔係，其實唯一一樣嘢可以斟酌嘅就係。係 咪人哋唔做，你又話佢唔做？係咪人哋做，你又話佢鳩做？咁你即係你乜都講得啱嘅喎。咁即係最後結論，我得一個啫。我估計李包仔背後有不可告人嘅動機。其心可誅， 就係唔係 居心可察。 但係問題唯一嘅動機就係憎恨民主黨啦。 咁呢个系啊， 你见到 你话俾我听，如果佢今次佢再 back down 嘅话，你再憎恨佢冇问题。 唔系你唔系阿土，你有冇另一个 offer 俾佢啊？即系嗱，你嗰个团里边有啊民主党参加，所以唔参加啦。喂，你有冇谂住即系原本就 喺度参加？ 你原本有冇谂住就系 tailor make 个俾佢哋，就系专系火呢啲咧，即系唔中意民主党嘅，等佢哋都可以嚟埋啊？ 问过佢哋啦，佢哋唔肯啊嘛。 唔系佢哋话有，因为有民主党 有经验啊，屌啊！佢俾我嘅感覺係啊， 佢哋成經驗多就話， 抗爭咗幾廿年咁啊，撲街！屌喺街頭抗戰咁樣啊，撲街！ 嗯， 我再挑啦，快啲！我都未見過一張相係俾警察抬過，你同我講嘢， 好似有嘅，好似有嘅， 有冇啊？ 好似有嘅， 我冇見過喎，真係 今日好似見到有嘅。唔係，但係咁樣講啦，嗱，唔講快逼佢哋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講剃頭嗰啲，我有少少補充嘅。即係如果你講得剃頭係一個好大問題嘅話咧，即係或者唔 work 咧。喂，我建議你可以設 J 嘅，其實咪即係啱啊！其實你由呢個孔浩峰做起先啊，真係咪第一樣嘢就係、是、喂，同埋設 J 真係有意思嘅，真係有呢個叫象徵式意義啊！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咧，阿董建華咧走出嚟講就係話咧，即係呢個香港嘅政黨同呢個政治領袖或者中共其實冇正常溝通關係啊嘛，喺政治制度下面，喂，梗係啦，喂。你做一個即係特首係唔可以有政黨背景嘅？喂，香港嘅政黨係咩啫？香港嘅政大，香港嘅政黨天生就係太監嚟嘅大佬啊！喂，政黨唔係冇 J 啊！喂，你同埋你自己本身呢個公民黨嗰班啊，佢自己本身創黨嘅時候諗住做咩㗎？佢話諗住做執政黨㗎嘛？呢班友係。喂，咁你嗰班即係其實應該要出聲喎，應該。咁你唔通你可以俾佢蒙混過關？你阿湯家華喺度講乜啊？ 以后唔再你 话做地区工作、啊， 以就系以后唔再你政治议题 咁 Q 好笑嘅， 咪所以而家嘅左右夹击嘅形势咧，你又会睇到个套路喺边度？成个套路咧，你搞抗争嗰啲就话你鸠咗，系、嘛、嗯？再搞激少少嘅咧，跟住你唔嗰班人唔会批评你噶啦，就第二班人批评你噶啦，吓、搞乱香港咁样。所以你点样做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冇用嘅、即系令到你嗰班组织就唉，屌、灰心丧志啦，唉，唔捻搞啦咁样，咁佢开心噶啦，佢、系想咁嘅咋。嗱，你问我、我就会觉得，喂，即使鸠做都好，积少成多， 系， 积少胜为大胜， 嗯， 即系战役不在于一场。 即系金地主嚴咁样嘅啫， 喂，人哋都搞几十年啦，仆街！ 唔系啊，你冇抗争系必成噶，你咪冇抗争系即系必胜嘅方程式嘅，冇呢样嘢从来都。 所以你要不断检讨，你要不断喺度自我检讨同埋自我演练咯。 即系你学，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啊。你问我，我点解要咁样做咧？咁样，喂，你系咪想好快俾人清场先？如果你未面对个水炮，你系好快俾人清场噶嘛？其中有一个。即係而家最新嘅行為藝術家，佢揸住個咪出嚟講嘢啊嘛，佢話應該要點樣走啊嘛，我話對唔住阿東，即係歐陽東啊，我話諗我哋呢個方法係諗住唔走嘅，要繼續延長個運動啊，同埋增加警察同埋呢個嘅鎮壓機器嘅成本啊嘛。 呢個歐陽先生叫你走嘅意思係咪佢？ 即 係 佢試個 WTO， 佢就話應該係咁樣走嘅。咁我話大佬啊，我哋而家呢個避嘅方法。系谂住唔可以拖延耐少少嘅时间， 但你 系唔应该走噶。 但你见到当年 WTO 嗰班友，佢哋走完之后好快又聚埋一齐嘅， 咁咪所以要翻转头咯。咁你所以如果你演练到埋催泪弹系最好嘅、演练到埋到咧胡椒喷雾喷完，你点样可以快快脆脆洗翻眼，继续坐翻喺度咧咁样？ 吓、 喂，呢、這个就系成个运动嘅目的。 喂，有本土派叫你演练埋党飞机47，真系 咪嗰啲系低能嘅啫，大佬，你共产党咪嚟咯，你咪表演 AK-47俾我睇咯，扮叶继欢咯，咪所以好多人嘅讲法都错噶。嗱，我而家都未做到，即系佢话不如你自己行。自己行，你咪令到差佬系好快清场咯。 嗯， 咁你咪错咯。其实个，所以呢个点解要演练就咁解啊嘛。你放远嘅身， 当你冇攻击性嘅时候，差佬屈你嘅手嘅机会系低嘅，同埋差佬系要好用力抬你嘅。 嗯， 吓，而家去咗岭南嗰个教授叫陈允忠啊，佢话俾我听啊，佢嗰次就放软晒手脚啊，六个差佬抬佢啊。 哦、 跟住佢隔篱嗰个系邓小华，因为男男女女搞到啲差佬好烦啊！突然间六个男警，跟住六个女警啊，大佬， 嗯， 两个人加埋十二个差佬，系抬佢， 系， 睇下你抬得几耐，睇下抬得几快， 嗯， 点解要做呢个演练就系，因为我哋都经过好多年嘅经验咧，都唔系叫经验啊，失败经验啊，失败嘅教训啊，你总结出嚟噶嘛， 七二个， 即系唔系你拍个脑袋就话，哎，我呢个方法系啱嘅咁样。咁你咪 PK 咯？ 你俾人话你咁样做搞乱香港，七二嗰日就系因为你出到咁多警力嘅时候，多两单爆窃案喺本身。 咁呢啲我就唔怕佢批评吓，呢啲我就唔怕佢批评。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喺个运动中人，自称喺运动中嘅人里边，自己又冇演练过 吓， 自己又冇搞到好多抗争，系咪啊？我同长毛都成日错啦，去到现场嘅时候啲判断都系咪？咁你就系喺呢啲咁嘅演练里边，喺呢啲咁嘅训练里边，你 reinforce 自己。 嗯。 即系令到自己洗咗自己嘅脑啊！我面对咁嘅环境嘅时候，咁我点样应对？ 系， 因为你已经即系正如我哋考试啊，点解要做好多 practice 嗰啲 question 啊？ 粗 pass paper， 粗 pass paper 系， 就系我一见到咁上下题目，我就笃落去啊嘛！扑街， 即系啲差佬咁样听住 Beyond 拉人系嘛？ 所以我考试有时候 OK 嘅，点解咁短时间里面我就系练 pass papers 啫嘛？喂，同样嘅道理，喂，你非暴力抗争演练就系粗 pass papers 啊？ 嗯， 系咪？我唔系净系读本 textbook 啊，大佬 textbook 嗰啲嘢屌咩金地嗰啲嘅冇实际作用嘅，嗰啲帮唔到你个答案噶嘛， 嗯， 系咪？咁、所以我哋点解要用唔同嘅情况？例如有人哋搞你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去应对？系、嘛？定系好似嗰日三子咁，哇，起暗暗咁赶个女友出去，跟住大家一扑一碌咁样，其实都系有问题嘅， 系、 因为真系会演变成即系暴力冲突嘅， 系、 跟住人哋镇压你就好方便， 嗯。 嗯 咪即系嗱，你关水炮我补多句啦。咪啊，我八卦啫。我喂啊 A V 人嗰镬嘢，即系俾人面射之后有冇咩？ 其实嗰个动作系错噶，即系 A V 人嗰下表演系几好嘅，就系因为点解咧？两条水喉，我哋每条大概接近100磅啦，水就会好啲嘅，即系唔系100磅拳啦。你自己前边系顶水嘅话咧，你两嘢就俾人飞咗去，同埋你又会撞亲后边嗰个人啊。 系 好危险嘅。 哦，即系咁样骨牌效应噶咯。 系啊，所以点解我哋话其实最快嘅动作就系即时转身趴低护住个头，最好背脊有埋个背囊可以顶一顶啲水，可以扇咗佢。即使你300磅又好，500磅嘅水力都好，你系减低你嗰、那个即系示威者嗰个嘅损伤，同埋你可以拖延咗佢。最重要咧就系佢清场嘅时间。 喂，技术上问题就。而家嗰啲水炮，你见到诶，佢哋唔系净系水咁简单噶，胡椒水嚟噶，咁之后点样清理 咧？灼噶嘛， 灼噶， 系啊， 咪所以你挨得几耐得几耐？咁呢个就考斗志啦，呢、這个就系、是，同埋你，因为你每一个人啊，应该系个身上边咧，嚟到背囊入边咧，应该有清水噶嘛，同埋唔可以着拖鞋噶嘛。 系 好多人着拖鞋嘛，长毛嗰日着拖鞋啦，呢个系错误嘅示范啦，系咪？因为特别方便啊嘛，唔使整到。 长毛即系有一样嘢唔好嘅笑啊，佢即系对住镜头。 我叫咗佢哋唔好笑，你班人。 长毛个人太 casual， 你冇办法噶。 唉，即系谂住轻松下咁样嘛。同埋你应该有毛巾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你有胡椒喷雾或者系出雷弹嘅时候咧，毛巾系好重要 的。 嗯。 嗰阵时其实有教过点样去避。 搵唔系如果冇毛巾搵衫袜得唔得咧？ 完全冇呢啲演练嘅时候咧。你兩嘢嘅包真咪散曬咯！ 如果冇毛巾揾衫抹得唔得咧？好通常都係咁樣噶嘛，揾衫捽噶嘛，即係如果冇毛巾， 睇下你冬天定夏天啦、啊。如果你冬天嘅時候，你攞埋你自己一件衫走去抹咧，係咪？ 喂，唔係你見到其實慢慢個演練咧都會有作用嘅，即係例如回顧翻六二三咧，反呢個新界東北示嗰班青年示威咁樣，有人咧真係準備咗防毒面罩，甚至係毛巾包頭，然後走去衝圍衝警察嘅係。 嗯 咁你俾佢差佬揼嘅咋？呢個係危險嘅，呢個都唔係和平抗爭嘅原則嚟嘅，同埋對成個運動你都係有害而無益。 係係。喂，水炮呢度差唔多啦。喂，我哋講翻即係其他嘢。喂，唔好係咁寡啊，大佬。喂，講講啊，邊係陳茂波先啦？喂，陳茂波咧就最近咧就俾人即係告誹謗喎。誹謗啲咩咧？就係呢兩夫婦咧就真係好笑啦。即係其實一年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個仔咧，佢個寶貝仔咧就讀呢個漢基中學嘅。咁呢個就係呢個國際學校啦，就啊，據聞係即係全。讲最贵啊，系嘛？土你头先见到系， 我听过我外母讲嘅，佢话全香港最贵间学校， 系嘛？咁嗱， 跟住我睇完佢嘅 campus 之后，我话超咁样咯， 系咩？ 因为佢只系得一个25尺嘅泳池，你知啦，我哋通常睇个 facilities 咁啊，地段贵啊嘛， 我唔知啊，我估咧系 半山校园径就真系 嗰啲 stage 嘢嚟嘅啫，话俾人。唔系咁，其实我仔读国际校恩威咁咯。 讲翻件事先啦，咁就11年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呢、這个咁你两夫妇啦，就喺度话，即系呢个佢个仔咧，佢宝贝仔咧，个同学仔咧。啊，即系就同时间佢系领袖生嚟嘅，咁当其时咧，佢同佢个家姐，因为其实佢又唔知家姐细妹咧，因为其实龙凤胎嚟嘅，咁、就两兄妹咧，咁啊一齐咧就出猫，咁就呢、這个即系经济科里边出猫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校长面前告发佢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因为原本咧呢、這个咁样嘅即系领袖生咧，就其实系报咗呢个哈佛大学嘅，喂，咁啊报完呢个哈佛大学之后，哇，咁呢、這个。即系呢两公婆就咩啦，就真系好似即系呢个阴暗角落嘅老鼠咁样样，即系其实寄啲匿名信啦，就俾呢个哈佛大学嗰边嘅修身部 email 系啦，就话啊呢条友咧就其身不正噶，就出猫噶，唔好收佢啊咁。 最后冇收咧， 最后真系好似冇收啦。咁然之后就退而求其次，好似揾咗帕克莱咁样样啦。 都好。 咁但系咧，其实咧呢、這个即系佢呢个叫做系出猫嘅指控咧，已经俾人turn，即系俾校长turn down咗三次噶啦，已经系即系已经系查过之后咧，查过三次之后都话查无实据嘅。其实就喂，但系通常你话即系出猫嗰啲嘢，你查一次就见到啦。你攞张试卷，喂你点样查三次？喂你查完咪查完又嗰啲嘢系嘛？有啊有，冇啊冇噶啦系嘛？ 喂，如果抄咧，嗱，我僆仔都少出猫嘅人，都出过两次咁啦吓。 你咪去逃学威龙咁样，好似骑马。 我都系冇咁认真，好似真系冇谂过出过猫，真系怀疑 吓。系咪咁乖啊你？ 睇隔篱嗰啲会咯，睇隔篱嗰啲系 check 到啦，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几种方法出猫啦，一我睇 Anthony 系啊， 咁即系我同 Anthony 嘅答案系差唔多， 系啊，差唔多啊嘛， 错就一齐错，啱就一齐啱啦，咁呢个就估到嘅。 系啊 ，OK。第二就系我攞张纸。系涉咗一个即系裙底啊，或者三袖啊、陀威龙嗰啲咁样啦。 系啊，骑马咯。 佢老实讲，亦都 check 到嘅。因为点解咧？我唔知嗰啲题目系点啦。通常都要 application 嗰啲题目，即系唔系话就咁即系搬字过字噶嘛？系咪先？你如果系抄嘅内容，都系 check 到嘅。 系啊， 同埋你写唔捻到咁多噶嘛？系抄先可以写到咁多嘢噶嘛，系咪？即系嗰啲 facts 啊，仲有要啊，年份又好啊，数字又好啊，嗰啲嘢你唔会记得咁清楚噶嘛。 诶，同埋咧就系、是、通常出猫咧，如果你系当场你递唔到嘅话咧，咁其实你已经错咗先机噶啦。即系嗱，通常咧嗱，你可能会写喺手度啦，系嘛，或者你写三袖度啦。喂，你嗰啲嘢即系其实你考完之后，喂你自己自己烧咗证据佢系嘛，即系呢、這个喂你 check 唔到噶咯，其实你系喂即系你点系？你而家嘅情况就 因为点解咧？你咁严重嘅指控咧，即系嗰个涉及 integrity 嘅问题。你系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如果我做校长都系啦，系咪？除非我即系装场见到阿龙你嘅契弟，你嘅手臂系有一扎字喺度，跟住咧你啲答案系跟住你啲扎字之外，嗱事过境迁，卷啊交捻埋啦，你有边人 proof 到我啊？ 系啊， 系咪先？除非你叫佢再考多， 点解你唔当场唔捉佢咧？ 捉唔到。 如果你当场捉到，咪冇事咯。你唔使搞咁多嘢咯。你点样 check 三次啫？除非你房间里边有奴婢嘅啫。你冇啊，即系咁，你点搞咧？ 个重 点你 check 几多次一样噶。 个重点系在于阿汤放波当年佢做立法会会计界立法会议员，应该系处理好多唔同 case 至系嘅。佢点解得闲走去搞 咧？其实件事一年就 check 起噶啦，其实已经持续咗搞三四年噶啦，已经系。 喂，所以咪咁问咯。喂，一年 咁佢就 话立法会 点解要 judge 人哋咧？因为其实嗰两兄妹啦， 吓 个老豆。其实是校董成员嚟嘅，咁而家就话佢包庇呢、這个即系即系佢都呢个 系咪唐莹啊？嗰、這个校董成员 唔 Q 知啊， 谂住借呢个机会啊。 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系匪夷所思，点解你要追住一个人？即系你要追住咁 Q 耐都唔放？ 唔系你话你乜个query 吓？即系例如话我收到，如果我有个细路啦，收到个女投诉话我个同学咧出猫嘅， 系 而家考到即系哈佛啦，咁写封信去乜个 inquiry 咧，即系就会嘅。但系咧，当人哋话调查咗之后冇咧，就冇啦。 系 咯。咁当然你可以质疑佢，因为佢老豆系校董 ，that's why 咧校长会包庇佢，系咪？咁但系你都冇嘢 proof 噶。 系啊。 咁点解你咁撚得闲呢？我觉得佢 唔系，同埋佢死 写埋匿名信走去哈佛，搞到人哋个仔读唔到哈佛。 系啊， 喂呢个嘢真系好契弟， 好 Q 契弟。 你搞共产党冇搞到咁劲啊，大哥。 唔系，同埋佢今日提，好有今日提堂，佢话咩啊嘛，即系揭穿佢讲大话啊嘛，许报名，即系一开始原来佢就系话咧，唉，即系应嗰啲即系家长会嘅要求，即系人哋报串叫佢主持正义，咁佢先至即系 家长会、 啊，咁但系唔系啊，而家家长会就话。其实冇件咁嘅事，成件事系佢搞出嚟啊！佢先至系即系肇事者啊！佢先至系即系喺度散播是非嗰个人嚟噶。其实 喂，老实讲系啊，家长会都唔认啦。你问我，学校都唔会认啦。我有个学生啊，尤其是呢啲咁样嘅搵钱学校 ，so called 嘅国际学校，有个学生入到哈佛，有人威啊，做 promotion 啦，做 marketing 啊，大哥系咪先？点会走去话自己嘅学生走去出猫噶？陈茂波都系赌米，大佬。 唔係，其實咧，嗱，件事點解會搞到一發不可收拾呢？因為最後尾，即係其實呢個阿陳茂波夫婦不得要領之後咧，咁最後尾就出埋絕招嘛！你怕唔怕我揾人搞？唔係，即係佢怕唔怕我即係嚇、啊，即係揾人即係其實告發佢，即係呢個叫做係更加高嘅 authority 啊啦！即係其實以權謀，即係其實用權嚟達人噶咯，其實等於係即係俾政治壓力俾校長噶咯，呢樣嘢先大鑊啊嘛。 唔係呢條契弟不嬲都係咁啊！你 trace 翻個歷史咧，吹不中佢不願意噶啦。你諗下，即係唔好話佢即係陳茂波吹波波啦，即係雙白線爬頭嗰啲嘢啦。大佬啊，你劏房咧，你喺新界東北買地咧，係咪？嗰啲全部都係因為我自己收到呢啲咁樣嘅消息，收到呢個咁嘅權力嘅位置，去 get 到嘅 information。嚟即係攞着數㗎嘛。 但係大生意人或者政客嚟講，其實係蠅頭小利嚟㗎咗。尤其是我係梁振英。喂。 我咪話就係佢唯一就係妒忌囉。係 妒忌、啊、應該係妒忌。 佢自己係仔定女話。 仔。 仔。 入唔到哈佛囉。 唔係其實佢仔真係其實個樣都幾咩嘅。即係唔係咁。 即係好柒。 唔係即係相對人哋個仔就柒啲啦。 相對龍哥呢 都係柒。阿龍哥贏過佢應該。 係咁犀利。 唔係因為呢啲嘢我唔明點解可以即係死前爛打一個人搞三年嘅大佬，喂，即系嗰个系咩人啫？喂，你呢啲唔系私怨系啲咩啫？ 咪所以， 咪即系通常就系 话，扑街！你香港而家啲咁样嘅所谓局长，啲咁嘅 mentality 都有嘅。你话调查一次，如果我啊，即系我个仔，真系咁样投诉，我都 truly believe 我个仔认为佢个同学咧系即系用啲咁嘅卑鄙嘅手段咧，系攞到好成绩。投诉一次，人哋有 disciplinary committee 查完就算啦。再调你真系好唔顺嘅，依然仲相信我仔嘅 message 嘅，咁咪见一见个校长咯。你戳两嘢戳到个校长，究竟系咪因为嗰个校董俾压力而去偏帮佢噶啦？同埋你都自己有脑筋，可以头先我哋喺度分析个案情嘅时候，喂，个都海神仙噶啦。除咗喺当场递住之外，你翻到屋企 断正你断正就话啫，你翻到屋企你点样证明啊？ 先生有啲嘢好醒嘅，嗰阵时我系僆仔嘅时候，揸住两份卷，即系我嚟，我坐阿龙隔篱，我偷睇阿龙嘅，我唔知道你两条友边个睇边个啦，即系阿龙的我同阿陶光行出嚟，加阿龙，点解两个答案一齐错？你两个坐隔篱， 系啊， 点解两个答案一齐啱嘅？咪梗系咁啦，除非嗰两条僆仔勤噶嘛，除非你咁，就爆咗出嚟，就话自己出事。咁你陈茂波你又唔识同个校长，不如你试下咁样滴下嗰两个啊，挫两挫啊，咁样系嘛？会唔会知？喂，如果佢唔认，加上你又冇证据，你收皮啦。 系啊， 仲有，如果我系个校长，即使真系当系都好，屌我学生入到哈佛，哇几捻威啊大佬！ 系啊， 又可以收多啲学费，仆街屌！ 我只系觉得会计师工会又好，陈即系而家嗰个法律界梁继昌都需要谴责呢条友啊！喂，大佬，嗰阵时你做议员咁捻得闲，走去搞匿名信，你唔处理我啲 case 嘅吓？ 咪、啊、所以佢而家咧，佢出咗事之后咧，即系话有咁投诉信之后，佢话成件事都佢老婆搞出嚟，又系得 BMW bring my wife 吓、啊，即系因为其实嗱 ，even 即系。冰埋 WiFi， 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呢啲嘢咧，即係通常妒忌心嘅嘢咧，其實女人比男人更加執着嘅，其實係。即係嗱，更何況啊，佢個仔都係佢老婆嘅家人嚟嘅啫嘛。 我哋可以咧投訴佢咧，去香港會計師公會咧，係如果佢呢單嘢衰咗之後， 係 投訴佢破壞呢個會計師嘅聲譽，你覺得點樣？ 得噶， 得噶， 不過咪要 check check 個條例，我唔記得咗啦。因为佢违反咗我哋个 professional， 佢以权谋私啊嘛，佢话两步指向呢个更加高嘅权力架构去压服呢个即系校长， 這个好撚严重喎，讲真係。即系你冇理由去，即系去死前烂打去，即系诽谤人一回事。喂，但系你仲要即系其实揾权力系呃人，呢个真系好卵大镬。 咪似住自己系立法会议员咩？立法会议员大 立法会议员兼前会计， 我哋嗰啲立法会议员喺香港，屌即系例如反佢派系嘛，俾人屌嘅啫嘛，仆街，边人尊重佢嘅啫。 咪所以佢呢一方面咧，佢系始足啊六八九啊，因为六八九又系咁 Q 样噶嘛，又好中意即系其实用权力压娇人啫嘛。 物以类聚啦，你都睇到唐而家呢个 人以群分噶嘛， 咩料噶啦？唉、哎， 好，呢次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窗外天空每朵白云。 金英，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翻嚟呢节咧，最后一节啦。咁我哋讲少少吓，即系唔知算唔算系国情啦吓。咁啊，即系最近就系呢、這个嗱，头先即系英基校唔系汉基校长啊，俾人即系吓，即系呢个打压啦。咁而家咧，咦，即系呢个罗康瑞又好似俾人打压，即系变咗呢个中国拳头嘅牺牲品。我哋去段片先啊。 八月尾，瑞安房地产公布中期业绩，亦都系主席罗康瑞重掌瑞印嘅第一张成绩表。 业绩冇大幅度嘅改进，咁呢个我自己当然唔系话介意，因为我知道作出呢啲咁嘅调整同埋改造咧系需要时间。我自己好相信咧，应该系18个月到24个月咧，我就可以睇到嗰个业绩嘅改善。 唔止表现差，罗康瑞更头痛嘅系一单中港官司，令到佢随时卷入中共拳斗。瑞房近年业绩差，股价由2007年高位10蚊变成依家嘅2蚊。瑞房长期冇新项目，对上一个大 project 已经系10年落成嘅佛山岭南新天地。我哋去到现场，以食肆最旺，不过卖高档首饰同摆设嘅店铺就冇人帮衬。身为内房，公司好坏同主席内地人物好有关系。近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三仔胡德华旗下北京征达房地产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控告罗康瑞做主席嘅瑞安建议。内容讲到瑞安用拍卖买入征达发展嘅北京枫桥别墅，喺09年指示200人强占别墅，抢走数保合约，依家要求瑞安归还文件同埋赔钱。 好遗憾，即系会发展到咁嘅情况。咁坦白讲，嗰、那个项目我就自己根本上见都未见过。我都冇參與到。 最離奇嘅係呢個糾紛，早咗10年由當地政府協調下和解，5年後舊事重提，仲要喺羅康瑞急住賣走瑞安建業先出擊，好可能係同中共拳鬥有關。胡德華同習近平兩代有交情，而習近平喺拳鬥之中已經將江澤民提拔嘅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拉落馬。90年代發展上海新天地出名，被稱為上海姑爺嘅羅康瑞亦都隨時找數。依家瑞房喺上海嘅項目被釘子户玩殘，拆遷唔到，不斷燒錢，已經令到羅康瑞親友要找數。主要投資瑞房5個新天地項目嘅基金 Trophy Property Development 有30多個投資者斬攬嚟搶，基金嘅揸 fit 人就係羅康瑞金細佬朱玲玲妹夫洪錦標。有唔少分析就話，瑞房短期內翻身無望，下半年負債會繼續上升。 即系你话即系喺大陆咧，你搞房地产咧，收地咧，啲污糟邋遢嘢做咧，其实即系你有边个唔系咁样做？我谂好多都系咁样啊！即系你而家咁样俾人撬翻出嚟，即系其实尤其系咁高调，即系喺即系几年前已经 settle 咗嘅件案件，无端俾人炒翻出嚟，即系呢个当然系令到人哋系无限嘅瑕疵啦，系嘛？尤其 而当中又有啲人嘅阴谋估计，正如头先即系呢一段嘅新闻咁讲，就话同中共嘅团斗有关。你又即系我而家发觉咧，中共内部嘅权斗咧，真系无限延伸到咧，太阳喺东边升。起同佢有关，有冇介意？ 啊，唔系，即系所以嗱呢样嘢， 真系笑死 嘅。我就觉得有啲怀疑嘅，即系当然啦，尤其系即系江泽民最近又俾人传出吓、啊，即系又话即系又死讯啦，即系唔知系离流状 态。但系最抵死嘅就系咧呢个中央嘅官方嘅回应。中央官方 证实唔到， 证实唔到，点会证实唔到？死就死咗，唔捻死就唔捻死。 离流状态系最难 check 嘅。 啊重病嘅，佢话而家入咗医院，入咗医院，点会证实唔到屌啫？ 失去意识咯， 吓、啊，即系佢啊，即系 点解唔一句话冇咧？嗱，就算你话离流状态，周日龙咁讲，喂，真系重病，而家入咗急症室，深切治疗部，咁你都可以话冇，冇死咪到咯，点解会讲未证实唔到咧？ 可能会被 呢句嘢，我觉得系有啲叫奇。 你谂谂，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实际效果会系点先？你起码就一定会有大部分去揣测啦。而事实上，即系令到呢、這个即系上海帮嘅军心好不稳咧，一定系。即系如果江泽民真系死，即系生死未卜。 我收到个 message 如果江泽民死咧，系一件好大镬嘅事。 啊，点解咧？ 因为佢当政咗，即系由八九年开始啦，系、嘛？当然头嗰几年就系即系老邓喺话揸旗啦，前前后后都十年啦，再加上胡锦涛头嗰五年。基本上都系佢幕后里边揸 fit 噶嘛，做揸 fit 人嚟噶嘛。 即系 其实佢嘅人脉啊，系已经遍布成个党政军个系统里边嘅。即系有啲人成日喺度讲话，诶呢个系即系薄熙来啊、周永康派啊，嗰个就系即系习近平派嘅。佢老实讲，全部都系江泽民旗下嘅人嚟噶啦。都唔知点样分啊个 tree diagram 啊。老实讲。系嘛？ 呢、這个要问阿 B 哥先知啦。 唔系，即系好简单啫嘛。咁你最初你当系用 tree diagram 咁，咁啊 Anthony 最初同阿 B 哥一齐，咁你究竟系跟阿 B 定跟阿土咁？喂，点样去 check 啫，大哥？ 你讲个状态咁似袁世凯咁样，袁世凯死咗之后，喂佢成班僆就分嗰啲咩奉直碗咁样，一模一样嘅啫。 咪其实唯一一个道理就系话，佢呢一个嘅消息话俾人听。就系、是、唔能够证实呢样嘢系好奇特嘅呢、這个 response， 即系 但 系 呢 个产党呢啲咁嘅 response 咧，其实不嬲都系咧好小心的。 其实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上个礼拜传出嚟嘅，就其实系博信嗰边传出嚟嘅。博信嗰边佢点样回应咧？即系其实即系佢系问过呢啲消息人士啦，咁佢就话啊，即系江泽民仲好地系嗰啲咧叫失势派咧喺度造谣生事啫。喂，边个失势啊，大佬？唔通习近平失势啊？ 唔系，所以 冇可能啊嘛。 唔系，所以你所谓佢嗰个权斗，你当然你可以用一个字。即系权斗呢两个字去形容，即系而家中共嘅局势。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边个同边个斗，边个系企喺边个一边？其实嗰个图像系大家系乱鸠咁估嘅， 瞎子摸象。 系啊，乱咁估啊，原来哦，即系嗰啲事后孔明哦，原来佢系跟阿江泽民嘅哦，所以咧江泽民死咗咧就佢就咩啦咁样。 即系好简单啦，嗱，讲翻罗康瑞呢件事先。即系嗱，罗康瑞系跟边个先？嗱，罗康瑞大家都知，众所周知啦，佢都系凉粉嚟噶嘛，系嘛？而最近啦，即系呢个梁振英，即系其实将佢即系其实安插咗喺呢个机管局度啊嘛， 系啊， 做啲乜嘢啊？系要 secure 呢个叫做系东大屿大大都东大屿即系大都会发展计划啊嘛， 嗯， 啊就系、是、要即系其实喺呢、這个即系机场北嘅地里边，即系要做一个即系吓、啊、即系 大商场 大。商场啊嘛，即系其实佢系帮呢个即系六八九做嘢啊嘛。喂，但系六八九系边一派嘅人呢？系嘛？喂，有啲人都仲系话系可能系江泽民噶，但系其实之前即系我哋同阿谭都分析过啦，其实佢已经系过咗底噶嘛，啊，已经过咗底系俾阿习近平噶啦嘛，系嘛？ 其实会唔会系咩人？唔系即系你究竟系跟边一条线，一啲都唔重要。其实系地方，即系用地方板块论去睇。喂，你例如阿罗康瑞好。陈启宗又好，嗰啲全部香港籍嘅大陆商人，其实系时候俾习近平以下嘅嗰一班 商人慢慢要清走佢咧、啊，因为如果唔清呢一班人嘅话，喂，其实你习近平都好难派饼仔俾佢系统嘅人噶噃。 嗯， 唔系呢个咪就系所谓嘅派系嘅分析其中一个嘅讲法，但系都系有一个 loophole 嘅、 啊。 因为点解咧？即系所谓我哋嘅裙带关系啦，即系例如阿龙，你做我哋首领啦，咁你就带挈我同 Anthony 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屌我见到阿 B 哥喺隔篱嗰边，喂嗰度有多啲着数啊，吴嘉玲，我梗系跟佢啦，仆街。 唔系咁， 同埋我知道你俾人斗紧， 系咯， 系嘛？本来我系你派系嘅，屌我为咗保护自己，点解我唔走甩到去 B 哥隔篱嗰边啊，大佬？ 所以董建华好犀利， 即系董建华走位噶嘛，大佬。 董建华走位走得系好 Q 成功的。佢当初系跟正呢个咩噶嘛，江泽民噶嘛， 系 系嘛？喂，佢而家佢过底过俾阿即系习近平过得几快啊？ 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将中共嘅权斗无限咁延伸嘅话咧，你讲乜都得噶，讲 A 又得，讲 B 又得噶。 嗯， 即系跟住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套路嘛。屌，我而家过底俾习近平，但系其实呢个系本身系党里边嘅一个生态嚟噶嘛。 嗯， 就我跟利益走啊嘛。跟权力嘅来源走啊嘛， 嗯， 你提拔过我冇卵用噶，龙阿仆街，大佬我见到你都差唔多冚家产啦， 嗯， 咁我仲唔过底啊？屌，一就我陪你一齐陪葬，喂，咁呢个系一个好 rational 嘅 behavior 嚟噶嘛， 嗯， 系咪先？ 好 似你唔系话西方政治咁，官僚系统还官僚系统， 系 啊，系嘛，政客系统还政客系统，咁就选民去决定边个政党执， 冇嘅冇 执政，系嘛，咁当然啦，我有我嘅人物关系啦，即系嚟话我知道阿龙。即系呢一个嘅economics 好叻嘅经济，我梗系委任你做呢个经济顾问啦，大佬，系嘛？咁我落台，你梗系扑街落台啦。咁呢啲就好正路嘅，完全唔需要同派系个角度分析嘅。咁我都有我自己嘅人脉噶嘛，大佬，系咪先？ 喂，同埋咧，嗱，再澄清一样嘢啦，即系其实我唔知叫唔叫澄清啦，当系一个疑问啦。头先其实即系嗰段动新闻里边讲嗰样嘢就系胡德华其实系即系阿 胡 耀邦个仔啦。咁佢就话即系其实意思就系话阿胡耀邦个仔呢个胡德华其实系即系卷入呢个权斗里边，就系帮习近平 做嘢。我觉得呢个系估嘅。 唉， 喂，我话俾你听啦，如果你我知道你系上市公司嘅话咧、啊，我如果系真系要玩 Q 你嘅话咧，我都会 make 呢一个 legal challenge 啦、 嗯。 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候咧，你嗰份嘅即系所谓财务报告啊，要 make 呢个 provision 噶嘛。 嗯， 究竟我 prob 唔 probable， 我会有 liability 未来结果、 嗯。 其实佢系玩鸠你嘅啫，佢、 嗯、 一入禀法院就玩鸠咗你噶啦、啊，可能系嘥几十万嘅啫。 其实会唔会系纯粹地方势力？ 冇错，亦都可以话系根本系一个利益。 系啊， 喂，老实讲，以前。就係、是、因為你香港即係要回歸啦，嚇、啊，咁有好多人咧就即係著數啊嘛，嗱，你叫我羅康瑞贊成回歸，咁你俾濕啲生意嚟做下啦，大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上海呢個咁嘅經濟嘅龍頭，嗯、喂，入面都係三山五岳㗎，係 啊， 咁多財富， 嗱土，你記唔記得咧？霍英， 我點解要益你個羅康瑞啊？你估即係你真係上海姑爺啊？仆街！ 你記唔記得霍英東咧？當年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都做咗呢、這個政協主席好耐啦，但係佢嗰陣時喺南沙裏邊啊。即係佢咁 Q 大背景啊，佢咁 Q 大嘅，佢咁硬啊後台，喂佢都鬥唔過啲地方官僚仔啦， 地方嘅人，啊、喂話俾你聽，喂我喺嗰度扎職，尤其是佢仲係胡耀邦嘅仔，係咪先？即係佢一定嘅人物關係啦，一定有自己嘅經濟基礎啦，喂點解呢啲地盤要俾你食啊大哥？明知賺緊嘅，係咪？即係我同你三條，我哋三條友衝上去。即系盲摸摸都识搞啦， 同埋未必 最有钱， 同埋 有人脉啫嘛。 因为呢个胡德华咧，其实佢自己本身作为即系红二代嚟讲咧，其实都叫做差唔多叫不群不党嘅。因为佢旧年咧接受过呢、這个即系呢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啊，即系其实一个访问啦，佢就话啊，即系而家其实佢批阿习近平都批得几犀利嘅。佢就话哇，屌而家习近平仲衰过以前，仲保守过以前，同埋就系话而家嘅共产党咧已经错失咗改革。嘅良机噶啦， 佢为咗自己嘅老豆嚟平反啫。 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其实呢、這个阿胡耀邦吓、啊，即系喺呢个历史上面俾人封尘咗咁耐，而家突然间可以亮相，亦都系相当之奇怪啦。即系其实会唔会就系话啲人即系其实觉得系呢个系平反六四嘅先声咧，俾佢出嚟即系讲嘢。 哇！你睇到咁高嘅你。即系你睇翻而家嗰个状况，喂，其实会系一个普通圈地运动嘅一个斗争嚟嘅啫噃。喂，大佬，即系你睇翻佢头先嗰段动新闻已经讲咗啦嘛，系咩咧？喂，之前嘅和喺个之前已经和解咗案件， 系， 然后突然之间喺五年之后喺香港用同一个理由入禀香港嘅法院，喂，呢仲系生意纠纷系乜嘢？ 嗯。 系啊， 咁但系当然背后一定系涉及到你要玩呢个瑞安集团嘅一个嘅阴谋嚟嘅。 嗯， 你谂下佢个半年业绩，佢要出嚟咁样解话， 吓、 啊，你几大镬啊、嗯？由10蚊跌咗2蚊、 嗯， 喂，攞命喎、啊、呢招真系。 系啊，攞你命噶，跟住你有 contingent liability， 我哋要做。 嗯， 你唔扑街。 嗯 嗯， 系嘛？我唔知 pop 唔 popable 系嘛？不过我估计即系人哋入得品。即系你哋都有爭議性啦， 同埋我 拖你個官司，咁你都煩啦。 同埋我覺得大陸咧，佢對於你啲香港嘅一啲叫做地產勢力咧，開始唔點賣帳啦，已經係 睇得出 嚇、啊，即係已經唔賣帳，因為佢自己本身已經有自己嘅即係叫做圈地勢力喺度啦嘛，仲邊度下下即係要換，因為換取你香港即係嘅一啲地產霸權合作，而即係佢喺大陸讓利俾你 咧。以前就係因為政治需要，啊 嗯、 我要吸納你個班。即係本地嘅資本家、 嗯， 成為我統戰嘅工具、 啊 嗯。 正如你當年學聯同埋匯點啲咁嘅傻仔咁樣，就話回歸咁啊，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一樣嘅啫。 乜、 啊？不過嗰啲友咧就醒好多，就背後咧就攞好撚多著數。 係、 啊， 但係你見到因為佢哋食慣咗政治免費午餐嘅關係咧，喂，以前嗰啲地、香港嘅地產商啊，佢哋嘅業務啊遍及全世界嘅、 嗯。 但係問題今時今日，你例如陳啟宗，例如羅康瑞，喂，佢大部分嘅業務都係喺大陸，係對大陸嘅角度嚟講係我而家我揸住你春袋，唔係你揸住我春袋。 咁但係呢個係正常資本主義運作嗰個邏輯嚟嘅。 嗯， 資本主義運作嘅邏輯就係、是。即系我强过你嘅，梗系我食啦。 啊，当然系啦。 系咪我喺个市场里边能够即系出类拔萃，能够打低你嘅竞争赢你嘅。 嗯。 点会净系靠关系咧？ 嗯。 唔靠实力啊。 系。 大佬系咪我识睇中嗰块地，你都识睇中嗰块地，咁啊睇下我边个起得好啦。 喂啊，我哋剩翻少少时间，我哋不如开多一节讲呢个吓、啊，即系国际事件啊。好。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关系其实好像代数。 X 加 Y 是不是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天，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四节加时啊！ 系、 哎、阿、Anthony 你想讲咩啊？ 系 呢套你想讲？ 系讲呢个北约。咁北约咧，你知道啦，养兵千日就用在一朝。喂，大佬，你而家呢个俄罗斯就普京大帝就步步进逼。哇！你竟然而家呢个哇，即系不约都不，即系呢个不痛不痒咁样样吓、啊，即系关于呢、這个即系呢个普京大帝咁样样做埋呢咁嘅嘢，完全都即系乜嘢都阻止唔到嘅。喂，同埋好好笑、啊，最近呢即系其实咧呢、這个俄罗斯国内咧开始帮佢造神喎、 啊。 啊、即系帮呢个普京造神喎，话佢咧原来咧即系细嗰阵时啊， 系列宁嗰啲契弟咁样。 唔系啊，就话即系其实佢受洗嗰阵时咧，即系佢应该又系东正教噶嘛。 系啊， 咁佢受洗嗰阵时咧，哇有道圣光照住佢。 唔系啊嘛。 系啊，咁所以就话 嗰啲咁嘅嘢。 咁系啊，就好似北韩咁样样，就话即系神与佢同在啊咁样。 以前列宁都冇呢支歌仔唱噶。 唔系咁嗰阵时系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咋。 唔系，但系其实你问题就系话你喺。喺俄罗斯 work 唔 work 咧？本身一个即系其实已经开放咗一段时间嘅国家，系嘛？即系你都可以即系入到 Facebook 啊，早前都可以，系嘛？即系你 work 唔 work 咧，真系好好笑。而相反嚟讲，即系喺呢个乌克兰，乌克兰咧有个东正教嘅一个叫做系教头啦，即系唔系叫 牧即係叫咩咩神父之類啦，就話唉呢條友呢即係普京呢其實佢已經係魔鬼附身㗎啦，已經係即係鬼上身㗎啦已經啊，但即係呢條友呢就一定落地獄㗎啦啊，即係如果呢要解除呢個落地獄嘅魔咒嘅話呢就一定要真心悔改咁樣。嗱呢樣嘢係咪有啲相似呢？嗱我哋記唔記得呢以前 呢因為呢自從普京當權之後呢、如果你真係睇返呢國際例如好似 Freedom House 嗰啲指標呢、其實俄羅斯呢除咗有一個表面上形式嘅民主制度咧、其實嗰個所謂嘅公民嘅權利係不斷被打壓嘅， 尤其係 包括個法治嘅制度咧，不斷係被衝擊嘅。 例如新聞啦、 啊，你搞啲法官啊，搞啲新聞記者啊，跟住又呢一個突然間又俾人炒魚啊，嗰、那個突然間唔見咗人，人間蒸發啦嗰啲咁嘅嘢咧，係經常出現。 哇！最正係咩咧？即係話説個記者定唔知定間諜咧？俾人攞把遮，唔知咩吉嗰啲放射性物料咁樣毒慢性毒殺佢。佢啊嘛，即系你见到普京 无所不用其极嘅，去对付咧政敌。 系普京，因为佢自己本身 KGB 出身，佢、就同埋佢亦都比较迷你见翻佢系比较迷信咧大俄罗斯帝国咧，喂自然然佢系对于俄国呢一种咁脆弱嘅民主制度咧，佢其实睇唔顺眼噶。 我而家突然间醒起一样嘢咧，觉得发觉普京咧好似呢个当年咧007对付嗰啲 KGB 咁样。 咁佢根本就系 KGB。 头先你嗰个故事话咩攞啲咩毒针走嚟吉人哋咁样， 系啊， 系 啊，即系查啲放射性物品喺个遮头嗰度，原来即系毒人啊嘛。 吓、啊，嗰、那个即系当然系有啦。 唔系，但系而家你谂翻，即系呢啲咁样嘅 juicy 嘢，唔好讲啦。即系实际上，喂 ，NATO 即系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点样对付到俄罗斯？最近就喺度把口讲，就话我哋会加强制裁咁样。 系嘛？其实讲得越大声，就代表你越惊。系嘛？即系 同埋呢个咧，你仲有就系你逼佢埋中国嗰度。即系正如早前我哋咪提过一样嘢，就话当你欧盟话唔买嗰啲天然气嘅时候，中国同你买。 系啊， 系嘛？ 全部同你买啊！ 因为欧盟就基本上系美国佬条僆嚟噶啦，系咪先？ 你用唔到资就用香港，系嘛、啊？用香港啲银行，系嘛、啊？即系一样嘅啫。 你又学你话斋，而家你成个联合国制度里边最大嘅问题就系五个所谓成立嘅国家。俄罗斯是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嘛，佢有否决权嘛。即使你当日乌克兰嗰个问题、克里米亚嘅问题咁，你话我唔承认你个公投，喂，你唔可以透过一个联合国、一个国际组织去解决呢个问题， 唔得啊。 而家你成个即系嗰个国际嘅政治形势系俾三个所谓嘅大国咧系操控住嘛， 系啊， 中国、俄罗斯同埋美国， 系啊， 任何一方系有异议嘅，基本上都系做唔到嘢嘅。咁你聯合國咪廢 Q 咗囉大佬。 廢咗㗎。 而所有嘅國際嘅經濟同埋政治嘅糾紛同埋事務都係圍繞住呢三個國家㗎嘛。喂我係即係小國啊吓、啊、我波羅嘅海啊。喂我都試下搵一個大佬啦。 嗱其實呢個波羅嘅海呢即係其實就主要呢就嗱而家啦就話即係而家有啲論者就話即係呢圖呢點解咁 Q 軟弱呢對住呢個俄羅斯就係、是、因為呢其實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呢喂而家你擴張得太犀利呀你個北約。 係 又包括呢其實中歐嗰啲四省人啊邊四省人啊就係、是、呢、這個即係波羅嘅海呢頭先阿土講嘅就係、是、呢個呢主要就係、是、呢、這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同埋呢个系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等先，斯洛伐克、匈牙利，总 一 集六个国家，一集六个国家。 咁话佢哋咧，其实咧，嗱，因为佢哋比较接近呢个俄罗斯啊。咁其实佢哋本身咧，即系如果你讲经济利益嚟讲咧，即系俄罗斯系比较更加多嘢益到佢嘅，尤其系即系 energy 上面，即系其实系比较靠近佢啦，即系要靠佢买油啊嗰啲又成啦。你知唔知其实09年嗰阵时咧？呢四个国家其实嗰啲学者啊同埋一啲即係游说人啦、啊、即係写一封公开信俾奥巴马就 warn 过一样嘢。喂你知唔知而家呢个北约组织我唔系事必要呢买你呢、這个即係太平洋国家嘅账㗎。即係我唔一定系要亲美或者亲欧㗎西欧㗎。因为其实喂你讲到底都好简单㗎咋即係其实都系一个利益政治嚟㗎其实系。喂你而家喂讲真嗱老实讲即係你國家嚟講，即係呢四省人啦，其實你知唔知原來佢而家咧俄羅斯民族佔佢哋國家嘅比重咧越嚟越多，其實係， 因为好多人都移民咗西欧㗎嘛已经系。 好、老实嗰句，我八年前呢走去东欧旅行，都唔系东欧旅行，我真系捷克嗰边旅行呢，我走去住嗰旅馆全部都系俄罗斯人开嘅。 嗯， 我自己都谂唔到嘅即系呢一样嘢，因为你前苏联崩溃咗之后咧，好多俄罗斯人如果你喺嗰啲前苏联卫星国家嗰度置咗业嘅话，冇嘢好做咧，咁佢哋去嗰边开旅馆，而且啲旅馆仲要几好住添。 系啊，嗱，同埋佢今次咧就话，即系其实今次开会嘅时候咧，据闻啦，即系呢、這个匈牙利嘅外长啦，即系同埋呢个叫做捷克嘅外交官啦，同埋即系其实呢四省人嘅即系啲代表嘅，即系呢啲代表啦，佢分别都觉得就系、是，冇乜嘢嘅。喂，俄罗斯系咪真系咁恶啊？未必嘅。喂，呢啲反而即系其实最受即系俄罗斯威胁嘅国家，喂，反而不痛不痒佢哋。 唔系不， 因为佢怕咗俄罗斯。 系啊， 系啊， 因为就系佢其实近个头啊。 系啊， 系嘛，即系买佢怕。 唔系你睇翻嘅，咪补充少少咧。我哋数漏咗嗰个，原来咧就真系靠海嘅，嗰、那个叫波兰。因为咧、 波兰系 你见呢几个国家咧个地形啊，全部都系一块大平原嚟嘅，兼且佢哋嗰啲水源咧，全部都系同俄罗斯有关嘅。你谂下水啦、交通啦，以至到能源啦，都咁依赖俄罗斯嘅时候， 俾人揸条脚。 系啊， 系嘛，所以你边度敢 at 佢咧？系咪？ 当年佢哋其实就系恐惧俄罗斯嘅威胁，因为当年嘅普京咧个政治技巧未咁纯熟，靠客嗰阵时，咁佢哋咪迫于无奈加入北约，希望谂住买个护身符咯。但系今时今日，你见到即系普京佢对乌克兰系咁强硬，但系问题对呢几个国家咧个关系叫做唔错咁嘅时候， 一手硬一手软，咁我打紧呢个乌克兰嘅时候，咁我冇理由四面受敌噶，所以你 睇 波兰啊嗰扎咧，即系四大呢一个四省人，梗系即系唔敢喺度 at 啦， 打几手牌嘅嗱。其实咧，你 喂再加上你 NATO，今时今日其实嗰个嘅影响力，即系已经系唔同冷战时代， 系 即系对住呢个华沙公约组， 因为而家系和平时期啊嘛，和平时期嗰啲即系呢啲成员国咧。即係嗰個金錢嘅投入度啦，同埋軍事嘅投入度係冇以前咁勁噶嘛？定係？ 仲有，除咗係因為即係大家嗰個敵對嘅關係未個戰意咁強之外，就係因為你而家歐盟都好大鑊啊嘛。喺個經濟上邊 啊，自顧不暇啦， 係嘛？你個歐債危機嗰個後遺症仲未解決啦？ 係啦，咪一嚟二嚟咧，其實咧嗱，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呢四個四省人國家啦，佢就喺度另外一樣嘢就係 warn 呢個奧巴馬就係話喂。其实呢啲欧洲国家唔系我你想象中咁有即系咁有理念喎，咁有 mission 嘅喎，要维护世界和平嘅喎。喂，佢哋自己本身啲国民，喂，即系佢哋始终都系一啲民主国家。嗱，佢有一样嘢预言中咗嘅就系、是、其实呢啲国家佢哋将会有一个叫国民，即系其实佢哋嗰个民族主义兴起。呢样嘢其实中咗嘅。因为就系我哋，其实我哋之前节目都提过，就系话其实今年嘅欧洲议会选举啦，其实呢啲咁样嘅右派抬头紧嘅，喂，你包括英国系尤其明显嘅， 其实好正常一样嘢， 英国、法国都明显嘅， 系因为有大 都系排外嘅， 有大量嘅回教移民走咗入嚟啊嘛，你见到几年前喂瑞士公投反对回教徒喺佢哋嗰啲教堂隔篱起宣教塔，喂已经系一个息怒嚟噶啦， 唔单止系回教徒嘅问题啊，仲有因为成你成立咗欧盟之后咧，有好多东欧嗰啲即系穷国嗰啲人 廉价劳工啊， 嗰啲廉价劳工除咗抢你饭碗攞你福利之外咧，仲有嗰啲系成为罪恶根源嚟噶嘛？ 系， 即系例如你去法国旅行，Anthony 同你老婆咁样，喂大佬你小心你自己银包，去到呢个咩即系自由嗰唔系自由神像嗰、那个巴黎铁塔啊嗰啲。 唔系嗰啲，佢主要系嗱去巴黎铁塔主要两类人，一啲系 Gypsy 啦，所谓嘅，一啲咧就系黑鬼啦。啲黑鬼咧成日成抽咧啊，撑住嗰啲叫做铁塔嗰啲，即系锁匙唔系即系嗰啲锁匙扣，咁然之后向你兜售。唔系啊，有啲佢就话咩手绳咧，佢就话唉。同你做个朋友啊，送样嘢俾你啊，咁然之后通常咧就话 斗前不忧咯。 喂，同你做咗 friend， 你请我饮杯咖啡都得啩，然之后你问你攞廿欧。吓咁样嘅。 廿蚊欧罗。 係啊，抢嘅其实係。抢㗎，所以其实。 所以呢个点解即係因为我呢个成立咗欧盟之后或者你呢头陷落再加经济成个欧洲成个经济崩溃之后呢，你衍生咗呢啲咁样嘅右翼嘅民族嘅政党呢，系有道理嘅。排外㗎嘛。 即係所謂右翼嘅政黨入行外啊嘛，喂，假如我保護自己啲人先啦，仆街，係咪先？咪大佬 事有先後援急， 唔係咯？我哋大佬搶曬我啲飯碗，之餘仲即係不斷喺度即係整壞我哋啲 治安 問 題。 其實佢 又增加社會嘅福利開支， 係 嘛？ 其實歐羅呢一樣嘢本身係咪就係最即係萬惡嘅根源咧？你諗下點？喂，點解啲即係東歐人湧入去先？喂，大佬，你 歐盟你咁講， 唔係啊，歐羅啊，因為歐羅嗰個指數真係好乸高啊嘛。 咁重有就係因為你成立咗歐盟啊嘛，大家係自由流動啊嘛。呢、這個其實咧，嗰啲右派嘅民族主義政黨咧，打翻呢個右派嘅經濟學者，大家都係屬於右派嘅撲街。右派嘅經濟學者就話。borderless 噶嘛， 系啊， 系唔应该有国界噶嘛，资金同埋人才系自由流动噶嘛，先至可以达到一个最有效率嘅配置资源嘅方法啊嘛。 右派经济学同埋右派政治学又唔同嘅， 冇错，我而家只系想区分呢样嘢啫，但大家都系叫右派啊嘛。系咪？ 嗱，其实讲翻美国，佢而家对付呢、這个即系咩啦？喺呢个叫做系即系北约个会议里边，即系其实佢即系谂住策略，其实好简单嘅啫。嗱。主要两大敌人，一个咧就系俄罗斯，一个就系 ISIS， 即系呢个伊斯兰国啦。嗱，对于伊斯兰国，佢自己本身CNN 已经报咗佢自己本身，其实佢而家佢有个策略嘅，就系话，原来咪又系即系空袭，但系空袭要靠边个咧？系空袭要靠呢个叙利亚。但系你叙利亚肯唔肯去合作咧？喂，本身叙利亚其实系好仇美噶嘛，你要佢哋同你合作借基地俾你，其实呢个相当之困难啦。同埋叙利亚而家叙利亚系亲俄噶嘛，系嘛？所以其实你几困难啦。 叙利亚其实咧当时系有计倾嘅， 所以而家美国咧，即系你真系辣着咗好多个火头。即系最惨就系因为你已经泥足深陷完之后，你一个撤退之后咧，你又翻转头，系迫于无奈喎呢镬嘢。其实本来谂住美国佬都即系放手噶啦，国际事务即系都唔系好想做世界警察噶啦，系咪啊？啲左交谂法嚟噶嘛？奥巴马话晒左地啦，民主党系咪啊？喂，但系你而家 ISIS 一个火头，俄罗斯因为呢一个嘅乌克兰克里米亚另一个火头，中东。一个火头就系呢个巴勒斯坦同呢个以色列都仲未搞紧掂。 喂，所以其实即系 跟住亚洲，你面对呢一个嘅大国勃起嘅共产党。 所以我见有啲咧，即系其实呢啲欧洲论者咧，即系其实话，即系啊，你对住呢个 ISIS 咧，喂，你中国出句声啦，你做啲嘢啦，喂，即系好似奥巴马咧，佢同啲同事开会嘅时候，唉，如果我哋好似中国咁，你话几好咧？乜嘢都食花生，喂，佢鬼 Q 睬你啦，大佬，喂，嗰阵时阿盖达啊，都唔知帮咗佢几大忙啦，即系喂，原本你谂住围堵中国，咁啊，而家你又话重返亚洲最好啦，系嘛？ 费事 帮我解围。 共产党醒嘅呢镬嘢，佢唔就 ISI 嘅问题咧表态咧，或者唔帮手咧，冇话啦，噏几句都好啦，系屌，费事挑起新疆嗰啲民即系总， 你知唔知 宗教嘅矛盾啊嘛？ 你知唔知点解？嗱，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大陆咧。即係其實嗱，佢自己本身，我哋之前咪講過，就係話佢用緬甸就打開呢個叫做係印度洋嗰條，即係嗰條水路噶嘛。喂，佢同時間其實要保障佢自己中東嘅油源嗰條陸路咧。喂，其實佢係要同中東嘅國家合作嘅，其實係要。即係喂，佢如果佢對住呢個 ISIS 咧，佢用一個好強硬嘅態度去嘅話，去面對佢哋嘅話咧，喂，呢啲國家嗰啲即係下面嗰啲聖戰組織咧，去反你咧，喂，你即係你同嗰啲巴基斯坦啊，即係。同埋其他啲中东国家几友好都好，喂，好大镬噶！你自己都本身都系， 所以你都系 会俾人劫噶。 外交同埋内政都系，既唔想挑起即系新疆啊嗰扎嘅即系宗教嘅嗰个矛盾。第二咧就系因为你要配合到自己嘅经济利益啊嘛。 但系你见到欧即系欧美佢本身嗰啲领袖话，以前讲紧同俄罗斯喺中东搞个大博弈噶嘛。如果唔系佢哋有几个hotspot 嘅，第一个就系讲紧巴格达叙利亚嗰一带啊嘛。第二个讲紧嘅就系阿富汗同埋伊朗，即系伊朗呢两个地方啊嘛。咁但系今时今日佢哋又讲紧撤兵啦，又讲紧喂只系扶植一啲即系亲美政权，然后自己又杀。手不管咁样，喂，已经失去咗佢哋本身世界警察呢个角色噶啦。 唔系咁，但系起码就系话你个你世唔世界警察咧，即系呢个世界相对啊，你起码相对嚟讲，美国都系有一个咁样嘅道德光环。但系其实我哋即系回顾翻，即系头先我哋即系啱啱开始讲嗰样嘢就系，喂，普京即系俾呢个撒旦附身啦。即系其实当其时，即系呢个当年呢个希特拉亦都有同样嘅说法，就系话佢亦都系即系俾鬼上身啫嘛。喂，但系如果你话普京嚟讲啊，你俾 起阿希特拉呢，其实算系计算好多㗎啦。因为希特拉其实佢自己本身系好，即系其实系好系非常之非常之急嘅，其实佢系、嗯。而且佢系搏得好劲嘅，其实佢系嗰阵时。 唔系，但我觉得希特拉嗰个系一个教训嚟㗎喎。即系当年希特拉入侵呢个波兰系咪， 系啊。 波兰捷克啦，仲有。 先系波兰嘅， 唔系先系捷克， 先系捷克嘅， 然后先波兰， 先系跟住波兰嘅，就系、是、捷克嗰阵时候咧，大家都即系谂住，叫 appeasement policy 啊嘛，我记得嗰阵时候英国首相咪张伯伦 啊，系啊，张伯伦讲讲个咩 ，I bring the peace back 啊嘛， 系啊，即系佢以为搞掂啊，有得嚟，但系咧今次我觉得最大咧，俄罗斯呢一个咧对成个美国佬同埋北约嗰个嘅 legacy 系咩咧？ 嗯， 就系你真系会咧放佢一马之后咧。佢真係會即係得寸進尺，所以咧做好做醜點都話咧，我哋會加強制裁， 嗯， 係嘛？咁但係實際上係咪真係制裁到咧？當然咧就係、是、或者有冇效果咧？ 啊，你知唔知最 另一馬子嘅事？ 你知啊 ？Nick Clegg 咧，即係呢個英國副首相咧，有個新點子嘅就係話，唉，而家你要制裁佢又唔傷到自己，你知唔知有咩橋啊？佢 點啊？ 就係話而家2018年呢個世界盃要杯葛佢咁樣樣。 唔好再搞埋啲咁嘅嘢，我又唔系将运动同政治系区分，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咁样做法咧，只系将嗰个矛盾咧不断累积， 系 系嘛？ 喂，既然要同佢要普， 所以 FIFA 其实系泼冷水嘅。 唔系我知啊，即系我嘅意思系话，既然要同普京玩嘅话，你而家要倾嘅唔系喺阿佢有几个 topic 噶嘛？第二个 topic 系要喺呢图要喺阿富汗嗰边撤兵啊嘛、嗯，其实应该延迟撤兵。 嗯， 然后就加强翻喺阿富汗入边嘅嗰个教育啦，或者一啲民生工作， 同埋你一定要同佢讲数，我觉得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即系第一，克里米亚公投咗啦，咁你承唔承认先欧盟？ 嗯， 国际社会承唔承认先？ 啱 系 咯，系嘛？ 第二嗱，如果你承认嘅话，嗱你唔好再搞乌克兰啦。 嗯 ，OK， 大家都知道，因为克里米亚八九成人都系俄裔噶嘛， 系啊， 系嘛？佢要加入俄罗斯联邦，咪有沟得佢咯？系、咪？嗱，但系唔好咁过分啦。 啊， 嗯。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系、嘛？你唔好再喐啦。嗱、乌克兰嗰啲唔该你嗰啲咩民兵啊嗰啲乜嘢走佬啦。 即系用即系克里米亚就特赦佢， 唔系有乜办法啊？ 唔系即系咁讲啊！你利用一个制度去压止翻佢个扩张野心，兼且喺 维持翻嗰个国际嘅秩序啊、嗯。 另外喺地缘政治方面，佢仍然系驻军。咁壓實俄羅斯有可能擴張嘅地方啊嘛、 嗯， 俄羅斯而家係對中亞係野心勃勃嘅時候，喂，中亞最南端個交通要道就喺阿富汗啊嘛。 你諗下嗰陣時候嗰個矛頭根源係嚟自咩咧？就係、是、烏克蘭嘅總統究竟係選擇一個親歐盟嘅路線，定係選一個親俄嘅路線啊嘛？ 嗯， 個矛頭就喺呢一度啫嘛，因為。原本親俄嘅總統被人趕落台， 係 係 That's why 即係就會衍生咗呢個克里米亞嘅問題出嚟、 嗯， 就嗰包仔唔信你俄羅烏克蘭不如親歐洲唔得啦咁樣，咁先至跟住搞公投，跟住先至搞民兵，跟住先有武裝衝突啫嘛。 嗯、 好啦，咁不如你你懷念你以前呢、這個烏克蘭都係一個即係混族嘅國家，混族嘅即係混入唔同嘅種族嘅國家， 係啊， 特別克里米亞八九成都係嗰啲俄羅斯人，俾你獨立啦， 好得意喎，仲有塔塔人添喎， 係咯，嗱唔好煩啦，嗱你仲有邊個地方好似仲有兩個嘅， 嗯， 又係想走嘅，屌一次過同佢清曬佢啦，咁你剩翻嗰個真係要抽歐盟嘅，啱啦，屌美國佬，如果我係美國佬啊，屌駐軍咯，屌佢烏克蘭。顶捻住你俄罗斯咯，屌，唔系点啊？吓、啊，承认你乜克里米亚独立啦？仲有几个唔知几个细嗰啲地方，唔记得叫咩名 啦？咩卢甘斯克嗰啲 系啊， 卢甘斯啦，同埋呢个咩邓乜鬼嘢？ 顿内茨克 豪埋俾你，系嘛？咁啊驻军乌克兰算啦，屌大佬， 即系一路永日， 一路永日啦，屌咁啊顶住呢个咩啦？跟住欧盟嗰啲啊话制裁咁。损失少少经济利益当系即系罚钱， 系啊， 飞下泊车咁屌， 屌佢哋 系嘛，咁啊，例如话两年或者三年咁啊，过咗就算啦，咪咁点啊？喂，其实你老实讲，如果你美国佬，你唔系咁 pragmatic 咁去谂，喂，你真系几廿个矛头先，我喺度。 美国唔会驻军噶啦，而家佢讲到明啦， 仲派人去嗰度咩？除非你乌克兰俾钱。除咗俾基地之外咧，俾埋錢，俾埋軍費我住。 所以其實咧，而家美國咧，佢咪即係嗰陣時咪早兩個月咧，咪話即係發明咗一個新武器，即係呢個嘅太空戰機，就係話要兩小時裏面即係遊走到地球任何角落啊嘛。其實呢個就係令到自己唔會長期駐軍啊嘛。 屌咁打飛機啫。 喂，唔係啊，真係有用嘅呢、這個，我諗應該都。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喂， 好， 今日講 加時完畢，拜拜。